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那这个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呢？其实呢，我觉得啊，简直啊，跟疟疾一样，没什么好讲的。就是你们现在的什么时候还遇到流鼻血不止的病人啊？遇不到了嘛，人很稀薄嘛。就是现在人这个啊， 小孩子流鼻血，小小孩， 那但是也会自己停嘛，对不对？ 流很久， 哦，流很久啊！ 像那中中学那两个状况太久， 会讲话。哦，那如果是体质偏热，就二黄泻心汤之类的吧，流不停就薄叶汤嘛。就反正就止一下就可以了。我是说，你家孩子被我补爆了，我就看着他，就补了他一直流鼻血，这个。那这个第八条啊，我不得不说，就是说，现在我们临床对着这个脉象啊，好像有一点没有办法对得很到，就是，也就是，或者我换一个讲法啊，就这个脉象比较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说，如果你把到这个脉的话，可能这个人之前有过这个现象。比如说他说如果这个人啊脸上很惨白啊，然后呢没有发冷发热，然后脉沉弦的人，那他说一定是流鼻血。我跟你讲，脸上很惨白没有发冷发热脉很沉弦的人，我今天把的就是厥阴病啊，这不是 流鼻血啊，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欸，那这个那脉浮而弱，按之厥者必下血啊！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人的脉很浮很虚，一按就没有掉了，那代表他是血虚脉，对不对？那这样的人，他可能每次月经都有崩漏之类的问题啊，就是在他的血太虚了，那这是有可能的。那烦而咳者必吐血，那你又烦又咳嗽就会吐血吗？已经咳嗽了一年，每天都很烦啊，有没有吐血啊？对不对？所以算了吧，这个临床对不上的，我不要讲了。那至于说他什么，如果是一个人常常流鼻血的话呢，这个春天到夏天呢，比较是太阳经，这主要是说哪条经的邪气的问题啦。就春夏啊，太阳经的精气可能旺一点，从这边绕上来，从这边那个太阳经有邪的话，会从流鼻血出来。那如果是秋冬的话，比较是阳明经的邪气，就是太阳经跟阳明经都会过到比较接近鼻子，所以就从这里看啊。所以呢，如果这个人他常常是春天夏天流鼻血的话，你可能给他吃是太阳经的驱邪药，什么桂枝汤之类的。那如果是秋冬容易流鼻血的话，可能是阳明经的驱邪药，你加就是丹桂葛根啊之类的，或者微微的用点白虎，就大概这样子了啊。因为今天的人体质寒，所以喷鼻血的不多，但打嗝的多，你知道，就是那个脾胃冷掉的病比较多一点。那至于说这个尺脉浮目睛晕黄者，虑未止也，就是，然后就是说你的眼睛啊，如果还是看起来那种眼白啊，黄黄的，很多红丝啊，那代表你这个热血还没有排干净，所以它鼻血还不见得会停。就是你要眼睛看起来清清亮亮的，没有那么多红丝的，鼻血才会停。那至于说这个红丝哪里来啊？我们中国人总是说，如果是眼睛内侧可能是阳明经来的，是上面是太阳经来的，这边是少阳经来的。就是大概这样的知道一下啊，那你就看哪一条筋的红丝是多一点，你就清哪一条筋吧。所以呢，不是很要紧的条文啊，姑且念过就算了。然后呢，后面那个王不留行散啊，盘龙散、盘龙汤啊，都教过。所以呢，我就说王不留行散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保证不沾水的话，这个药比云南白药有效，你要沾到水的话是破功啊，就这样。那这个，那可是讲到这种啊，像王不留行散是治疗所谓的金疮啊，这金疮就是被金属物件砍到的伤口。那这个什么东西，菜刀类的啊，对对对，就是 比如说，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后代方的话，这个被如果是被什么武士刀砍到的伤口的话，那个你要长肉要快点的话，还是要加那个大象的皮磨成的粉啊。啊，这是这个你加个味，比较长肉长得快一点啊，就大象的皮比较厚一点。那你不要问我说大象皮竟然有效啊？那我们家那个鳄鱼皮嘛，鳄鱼皮也很厚啊，应该是不是有效？我不晓得。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是那个类比取向啊，有的时候会太超过一点，是不是？那这个 淘宝网上有大象 皮。我，哎，赶快上网查一下好吧？你们谁有带 iPad？ 是这个，我这个。这个你现在问我，我现在因为我没有在淘宝上买过大象皮，就我大象皮我在台湾就有黑市可以入手了。如果是真的是狠狠的被武士刀砍到的话，我觉得王不留情砍一半，大象皮一半都。对，其实这东西好多方的，你上网查，还有一个什么黑伞之类的药方，那里面有大象皮啊，因为差不多就好了。那讲到这个伤啊，那就顺便教一教这个骨头断怎么用药好了，好不好？这个我觉得这个九分散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用这个药啊，不可以超过九分。简单来讲，就你每次吃啊，就顶多吃三公克，八分嘛，就这样子，不要更多了。因为这里面有马钱子啊，你再多那么一滴滴的话，你就要开始发抽搐了。那我是说呀，其实九分散的这个结构呢，后面这些药就是你可以加，可以不加。就是有的话也比较温和比较好，没有的话前面这一串药有了，这九分散基本结构就有了啊。那这个首先呢，我们中国人治疗这个骨头断掉啊，有两个法嘛，一个叫撼骨法，一个叫跳骨法。那撼骨法呢，最代表性的就是土鳖虫跟自然虫粉，就是当然你要考究一点，觉得自然虫还太粗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打粉技术很精良，哎，怎么有没有的卖啊？淘宝网有卖橡皮哈？ 有卖 橡皮啊？好，有。那你要买吗？等到你被刀砍了，再突然从大陆带回来啊，这个。我看你是远皮救不了近伤啊。这个。我们现在台湾的那个中药店啊，那个打粉技术还算精良，自然铜粉已经打到非常的细了，所以你要不要再烧红丢到醋里头啊，其次就是无所谓了。因为你知道中国人如果真的考究的话啊，还会说你用自然铜还不够好，要用那个唐朝的那个什么开元通宝钱之类的东西。那个我光华玉玺什么买的，那都是假货呀，对不对？谁知道是不是唐朝的铜钱，是不是？所以我看算了吧。 那 五 块 啊？我看还是自然铜粉，好不好？好，自然铜粉中药好像打得细细的，很好。你这个五块钱你自己去磨看看啊，这个，而且是一块才是铜做的吧？五块还是白的，这个啊，日币五块。啊，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土鳖虫自然虫粉有的话，它就会产生撼骨的作用，就是说吃下去之后啊，你的那个药性如果行道的话，当然行道要靠别的药啦，什么乳香末药那些东西，如果有行道的话，就是当天晚上你就会觉得那个断骨头的地方是滋滋嘎嘎在响，然后就撼起来了。就土鳖虫会把自然铜带到那里去把骨头焊起来，因为这个人的那个骨头哈，如果是一节骨头断掉的话，其实你就算用西医的那个接骨的那个磁膏什么打上，对不对？其实骨头的生长点只有这个外侧这一点点，里面都是粘不起来的，所以断过的骨头那个地方就特别脆弱的，所以很多人都要把那个钢条留在里面嘛，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决定要把钢条留在里面的时候，即使那时候痛得要死啊，你记得跟西医院讲啊，我这钢条要用自费的啊，因为如果你用健保的钢条啊，会过了几年之后弹性疲劳啊断在里面，就很讨厌。就是内行人说的断骨头打钢条一定要用自费的那一种啊，不可以用健保给付的那一种。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像老人家有时候骨质疏松哈，会有那种打的那种骨水泥，那中医里面有没有类似像 那种？你在说什么？ 有一种叫做骨水泥，就是打在脊椎骨里面骨墙啊。 不是骨质疏松方，不是去浇桂枝汤的时候就浇了吗？桂枝加竹附汤，对不对？那你要再补点胶，只再喝点猪皮汤啊，是不是？那我们，然后就是健筋骨的药很多嘛，对不对？什么人老了什么那种壮筋健骨的什么虚痹方啊，什么都可以用的啊啊。就是因为骨质疏松主要是胶质要 hold 得住嘛，对不对？不在于钙质啊。因为这个钙质已经是一个很奇怪的神话了。因为非洲有一个地方，那里的人啊，每天摄取到的钙质只有美国人的8%，结果非洲那个地方的人都没有骨质疏松，美国人都在骨质疏松。那这样子的话，你吃钙有什么用啊？好像有点没什么意思啊。所以呢，土鳖虫呢跟自然虫等，这是汉土的结构。那马钱子跟麻黄呢，这个其实是所谓的跳骨的结构。可是跳骨的结构呢，要有跳骨的，通常啊、哦、要加强效性，还要加味药。大陆那边俗称叫脆舌，也有人把它写成清脆的脆。可是我今天买舌啊，还是搞不太清楚到底什么是大陆民间说的这个脆舌。不过我们台湾是特别产蛇，花市街什么蛇都有嘛，对不对？你随便跟他讲，说哪一条蛇比较脆，你呢？给我来一段，我送到药局去烘干打粉去啊。就是如果用了这个的话，你脆蛇可以1:1这样加，就是全部的药一份，就脆蛇一份打粉。那有脆蛇跟马钱子跟麻黄啊，再加乳香末料，这就是比较完整的跳骨结构。那跳骨结构呢，就是说如果你那个骨头啊有这个粉碎型骨折，就是比如说跳骨结构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的比如说膝盖骨啊车祸碎成17片，你西医也拼不回来了，那个是髋关节，对对对，那种时候就要用到跳骨结构。它那个跳骨结构会让它骨头自己找对位置拼回去。哦，那听说用跳骨单的时候啊，如果是那个骨头是接的不对的话，它会帮你一直抖一直抖，因为马钱子会造成抽搐嘛，会一直抖把它抖断掉，然后再拼回对的位置。所以说中医的这个伤科药实在是很神哦，就是真的就是说你用土鳖虫自然虫，它那个半夜会听到滋滋滋滋嘎嘎的声音，那用了跳骨它就会抖抖抖把不对的地方然后呢这样打破，然后再拼回对的地方。 扭歪的也不会， 我听不懂哎，扭歪是什么呀？拐道不是那种比较是筋扭伤或者是淤血， 他说什么叫骨头错位， 哎呀， 有点像脱臼那样。 我觉得脱臼类的不归这个管，可能不归这个管，这个是治断掉的，这个不是脱位的，这课怎么越上越奇怪啊？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啊，就骨头脱位了，就打断了，再拼回来，我不知道那什么呀、啊。那至于这些药，我觉得是油也不错，就大黄啊跟道阳花是散瘀血的。道阳，我跟你讲，原来我从前用这种方子的时候，我是用一个陈士铎的书里头的那个煎剂啊。可是樊入教用了之后啊，他的妈妈啊，那个闹阳花用了之后，他妈在晚上都快点发狂了，你知道？就是闹阳花吃的人会神经错乱啊，就是他的另外一名叫羊执着，就羊吃了之后会执着不前的、啊，在那边跳脚而死的、啊。那个时候你妈是吃那台铁人，那个铁汤是要下几钱呢、啊？ 好像是3钱的样子。 我就觉得陈士铎这个人发神经，就他自己写的《本草新编》里面讲。闹阳花使用啊，什么只用3分啊，重者不可过1000。然后呢，什么不可以这样的，就自以为有仙丹就乱用。然后他另外一本书就写用3000，你知道很可恶这个人。 不过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他那时候也麻醉刚退，然后再用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闹洋花三钱真的会把人家弄到神志错乱，所以还是不必，就是一点点就好，这样一点点一点点的加，然后放在九分散里面，然后热黄酒送服三钱，然后呢，你如果是骨头断在哪里，就可以加眼睛药，这个什么三钱啊，什么一钱五钱这种加了，水煮一煮，煮成半碗，然后就吞的时候，热黄酒送服九分散，然后就这个眼睛药加下去，把那个药带到他该去的地方啊，这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个这个浸淫疮啊。张仲景说，如果 你身上长疮啊，这个疮如果是从四肢往中心轴蔓延的，就代表你的元气已经坏了，所以会很容易死。可是如果你的疮呢是从中心轴往四肢长过去的，代表你的正气在把这个邪气往外推，所以这个疮大概不会要你的命啊。那如果有这种浸淫疮，就是说这个疮一个疮破掉，它的那个脓水啊沾到旁边的皮肤，造成旁边的皮肤也感染，也生同样的疮。那这种时候的话呢，就用那个黄连粉啊，就是这个黄连跟甘草啊打成粉敷在上面。 有一种叫隐翅虫的那个有用吗？隐翅虫。 隐翅虫 就是一个像小蚊子，然后你让它把它打掉，它那个体力流到哪边的皮肤就会烂掉。隐翅虫像春天。 我不晓得那个病哎。我这样说， 上面是虫毒啊， 虫毒啊， 然后它就身上有那个体液，就会让你的身体有跑到哪里就哪里，就是起水泡、啊。 我没有很有把握，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虫毒的话，我认为我会用到那个蟾酥丸之类的方子，就是用那个癞蛤蟆的那个皮下的那个分泌物的啊，就是以毒攻毒的，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就是我个人的想法哦，还没有临床过啊，我只是这样想，我会比较想用蟾酥丸之类的方。但这个浸淫疮啊，没有想到这，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之前在讲到桂枝汤系的时候，教到一些所谓黄汗病的方，对不对？然后呢，就黄汗病讲到病机的时候，就讲说人的三焦里头如果淤了这个湿热之气的话，会流黄汗。那如果拖得太久的话呢，就会发成浸淫疮，就发成疮啊。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在放我们那时候。放年假之前呐、啊，班上有一个同学就问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啊，他身上长疮，那他就觉得朋友可能是三焦湿热的这种型，他就问我是不是可以用那个治黄汗的方式治他的疮。我那个时候啊，他问了之后，我就说，哎，既然都发成疮了，那就照疮来医吧。然后我讲那句话之后啊，我回家一直在后悔。因为我觉得那个同学讲的也有道理，所以一直想他做更正，可是过完年假之后他就没有再回到这个班上了。哦，所以我在想是不是那句话讲坏了，把人家气走了，就是因为人家其实讲的比较有道理。哦，那我就觉得你也可以考虑看看，因为那些三焦湿热的这些方子啊、哦、有可能也是可以用的。当然以内科来讲的话，什么乌梅丸之类的方也有可能用，而且樊助教今天还跟我聊，就是用什么当归赤豆散来治疗这个皮肤的湿疹，会干掉那个疤怎么去掉？我一下子也没想到什么招啊。就是说，因为我说那个脓啊，流不出来的脓，完全闷在里头的脓是那个后面要讲的一以附子败将散嘛。那流得出来，完全往外再喷的脓，那个是桔梗甘草生姜大枣的排脓汤嘛，对不对？那半里半外的就是当归赤豆散啊，就是已经形成的脓要排除的话呢，是这样子。那好的，因为但是呢，要那个脓不要形成的话呢， 等一下我教了那个一以复制败将散之后啊，我再跟你们讲那个陆丰坊跟蜡饭丸哈，那个等一下再说。那么接下来啊，14条开始到17条呢，是所谓的肠痈，就是肠子啊有在化脓。那肠子在化脓呢，你说这个方这些方子，我们中国人认为啊，如果是大肠在化脓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右脚伸不直；如果是小肠在化脓的话呢，这个病人是左脚伸不直。那请问那个阑尾那一带，所谓的俗称盲肠炎的地方，是大肠还是小肠？比较算大肠，阑尾比较算大肠。那这个大肠痈呢，我们今天最容易遇到的情况就是所谓的阑尾炎。那小肠痈的比较少一点啊。那小肠痈的话不是这一路治法，小肠痈比较用什么大剂量的什么金银花跟芍药之类的东西来治啊。那这个那大肠痈呢又分成，我觉得经方可以打到的地方啊，你说最多的情况是俗称的盲肠炎，那是没有错。那比较少的情况呢，其实大肠直肠癌啊，有一部分是有挂到的，就是如果是这个大肠癌的患者啊，像后面那个一以复制败将散啊，如果长期吃来保养啊，倒是可以保护着它一直不恶化。这是可以用的方法啊。那当然我们中医在治大肠癌的时候呢，通常如果这个人体质暖的话，一定有一些让他肠子暖起来的药，然后呢他有肠子里面有预住的那个热毒呢，还是要用一点类似大柴胡汤之类药把那个热毒卸掉。那么因为大肠癌呢通常是厥阴有湿热，所以白头翁汤结构会用到。那至于最后的保养来讲的话，这个一以复制败将散会用的啊，大概这几路药搭在一起是现在中医治大肠癌比较常用的一些结构了。那我们今天不用讲到那么可怕的病啊，我们今天就讲到盲肠炎就好了。那盲肠炎呢、啊、这个条文本身呢、啊、我又不想讲。首先就是说他说这个人呢、啊、刚开始在肠子发炎的时候啊，会脉浮数，发炎的脉一定跳得比较浮比较快嘛，对不对？可是那个人本人的主观感觉是比较怕冷一点的，就是他说肠子发炎的人常常会有这个现象。可是呢，我想你们家如果有个小学一年级的小孩子盲肠炎啊，他也搞不清楚这个现象，你问诊是问不出来的，还不如在西医院给你检查清楚你再决定怎么办，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诊疗的地方呢就先不用太努力。然后呢在肠子发炎的时候呢，你就要考虑到这个人的状况是刚到那个发炎的巅峰期，还是已经过了发炎的巅峰期，已经进入酿脓期了。那如果是在发炎的巅峰期前后的话，张仲景建议的方子呢是大黄牡丹皮汤。可是如果他已经过了发炎的巅峰期，变成是里面已经不怎么发炎，而是一坨脓塞在组织里面，甚至是破出来变成弥漫在腹腔里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用一以复制败将散来收这个脓啊，就是主要分这两路。那至于他的这个辨证的点呢，我就觉得同学会也好不会也好没有关系。那他张仲景讲到大黄牡丹皮汤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如果你是那个在巅峰期的前段你用了大黄牡丹皮汤，它直接打下来的会是血，那在巅峰期的后段你用大黄牡丹皮汤打下来的会是脓。那整个已经过了巅峰期了，那变成了一以复制败将散的话呢，它会形成的症状是说啊， 你的肚子已经失去比较没有那个明显的压痛点，但是相对来讲，你的肚子上面会有那个皮肤角质化的现象，就是所谓肌肤甲错。所以我们在治疗肌肤甲错的患者，虽然大部分是用大黄蔗虫丸啊治那个微血管淤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治肌肤甲错的患者会用到乙附子败降散，因为身体里面如果有一坨脓在那边的话，那个附近的皮肤会有甲错的现象，就是内部有脓啊，就比如说这个人得过一个什么什么脓疡的病，他那个脓一直没有去干净，就一坨脓包在肚子里面，形成一个包块。那那种时候也会有这个皮肤表面的这个肌肤甲错的问题啊。那这个，所以呢，大黄牡丹皮当呢，我想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同学看一看就会理解了。那么千金方里面呢，是提出这个常用汤，那意思是差不多，用的药也没有差很多，对不对？那他用的薏仁也不错。那常用汤其实跟一个什么汤很像？肺痈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个维金汤吗？对不对？只是这个芦苇根呐、啊、比较治肺在热，那这个肠在热的话，芦苇根也不必了嘛。肠子在热的话，牡丹皮比较有效。退大肠火是牡丹皮比较强啊。那其他的就是薏仁的、啊，其实薏仁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点，就是说薏仁它是一个收脓的药，就是典型的方式，这个薏乙附子败降散。就是薏乙附子败降散，就是说如果有一坨脓被包在组织里面形成包块的话，薏乙附子败降散下去之后，它会让那个脓啊转化成组织可以自行吸收的组织液，那这样子的话身体就会把它吸掉了、啊、那它这个磨成粉之后再用水啊煮成糊糊的这样吃。可是呢，本身那个常用啊常用的一个特效药啊，就是薏仁的新鲜的根，只是我不晓得台湾草药店有没有卖这个药啊。我不晓得台湾有没有在种薏仁，如果有在种薏仁的话，可能草药店可以调得到这个药，薏仁根啊，新鲜的薏仁根是很强的。那当然你不要用新鲜的薏仁根呢，我是觉得啊，我们今天如果遇到盲肠炎的患者，你到最后的收工期啊，再用薏乙附子败降散，那中间的巅峰期呢，往往是可以跳掉这个大黄牡丹皮汤这种很猛的破血药的。那个首先是盲肠炎刚发作的时候，常常都是厥阴病，就还在厥阴病那边。所以如果那个人记得朱穆通讲的，如果是手足厥寒，脉细欲绝，当归四逆加于姜附，对不对？就先下去，那个厥阴经一通，盲肠炎就停了，还不要用到任何治什么发炎化脓的药。这个是85%初期的时候先治厥阴病，但是如果他已经没有这个手足厥寒脉细欲绝的状况了，那不行了，他真的开始在发炎了，正式的进入这个好像有实热的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不必用大黄牡丹皮汤，因为我们现在在常用的方有一个比大黄牡丹皮更温和更好用的，就是九阶红藤饮、啊、这个一两的红藤先用一碗酒啊，他们绍兴酒之类泡半个钟头，然后再加半碗水，然后就用开水煮滚5分钟，因为这个红藤泡的酒之后煮滚，对不对？它药性比较锐利一点，有酒在那边帮忙，它比较钻得进去。其实通常不严重，不是那种已经搞到什么腹膜蔓延的那种状态的，只是刚发起来，这个西医生啊诊断说，哎，你盲肠炎了，哎，赶快小孩子就抱回家就煮这个，就不用给他搞，啊，因为盲肠那个阑尾一割掉，一辈子都在生厥阴病，很讨厌啊，所以不要给他搞。那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有日本有一个卡通片啊，那个。就是 有一个卡通片叫做小丸子，是不是、啊、那个作者是回忆他童年时代的一些故事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作者 是叫什么来着，是叫樱桃子吗？还是对，那已经是30年前的往事了啊。可是小丸子的卡通片里头啊，小丸子得了盲肠炎啊，日本的西医是用抗生素治的哟、哦，就是没有说一定要打开肚子拉掉那个阑尾啊， 可是我们台湾这边就很奇怪，就是很喜欢把小孩的肚子打开来拉掉那个阑尾。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何必啊？就是明明30年前的医学水平就是可以用抗生素消炎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那个拿掉？那话说回来了，那既然抗生素可以消炎，那中药也可以消炎，对不对？所以九煎红藤饮啦，九煮薏仁羹啦，千金藏拥汤啦，大黄牡丹汤啦，这几个随便你拿一个都会是可以的啊。所以一开始先抓厥阴病，厥阴病过了，就这几个方你随便用用，那都可以，都可以啊。那到最后还有一点残余的脓包在组织里面的时候，用薏苡子把降散清一清就好了。那至于这什么脉象诊断呢、啊？我看算了吧，你就丢给西医院去检查一下嘛。整个清楚了之后，你回来再开药就好了嘛。啊，反正医生一定要你住院，你就说不好意思，我没钱，健保卡忘了带，回家拿，对不对？那这时候就回家煮中药都还来得及啊。啊，什么东西？ 现在说没钱开刀，医生没钱付钱。 哦，这么善良，真是受不了。啊，那讲到这个化脓的病呢，我就觉得还有一两个小小方啊，可以补充一下，就是一个是啊，蜡矾丸，这个方很奇怪啊，就是这些药呢，它是把这个药哈、啊、溶在蜂蜡里面，然后那个蜂蜡哈、啊、在它凝固的时候，就是因为蜂蜡在凝固的时候，它有一个温度是你手啊摸它不会烫手。但是呢，它还是没有硬掉的那个程度，就是差不多40几度的温度的时候还是软软的，就是要趁那个软软的时候赶快把那个药啊搓成小丸子，就是你那个蜂蜡啊，先把矾枯矾跟蜂蜡，就是枯矾一蜂蜡二，那其他的药如果你要加，因为那其他药什么蜜托针啊什么有点毒啊，你其他药的话要加的话，就是反正这些药有加的话，就用它2倍重量的蜂蜡就对了。然后呢，搅到一起啊，就是不加那些其他药的，就叫蜡矾丸；加了叫大蜡矾丸这样子。那这些搅到一起之后啊，它其实现在有很多便利的家电用品，对不对？什么挤面条机之类的，就是你把它趁着它还软的，就用挤面条机挤成面条，然后再切成小丁丁就好了嘛，是不是？就还不要用手一颗一颗去捏，多久才捏出一个丸呢？捏了一颗起来都冷了，对不对？那这个，我现在又在推销奇怪新产品，对不对？就是因为我看我们家新买的那台油溶机是有那个什么挤面条的口的、啊，那这个蜡矾丸啊，其实那些有一点矿物成分被包在蜡里头啊，你吃进去就是吃进一把蜡，对不对？那个蜡也不会真的消化到什么东西啊，你胃酸也融不进它，对不对？那些矿物就包在蜡里面，你其实也不会被毒到哦。所以这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理论的这个物理治疗，就是那个矿物的一个震动还是波动啊，在你体内过一过，就这样子。可是治疗啊各种化脓的病，蜡矾丸真的是仙丹哦，就是这个什么。什么啊？比如说什么痔疮瘘管啦、啊，什么肠穿孔啦、啊，你吃到蜡矾一直吃，那肠穿孔会补起来哦，就是脓不见，然后那还补起来，就正在发炎化脓的时候，那什么什么溃疡，什么什么发炎，什么骨髓炎、鼻窦炎，什么有的小孩子他那个耳朵一直在流黄脓那种，你就给他吃蜡矾丸这样一直吃，反正毒不死他，他就是大便就会大出蜡坨，一坨坨的蜡而已，就这样子。大家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就会那个化脓的现象就会消失，很奇怪，什么道理我们也讲不清楚，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因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成分会被消化到、被你吸收到，没有。但是治疗这个化脓性的病很强很强，这样子。那如果你说 不是很严重的啊，你用鹿风房伞也可以。那鹿风房啊，因为是那个马蜂窝呀，那个马蜂窝里面的挥发油是有点毒的，所以呢，通常马蜂是那个是要烤一烤。可是你那个挥发油如果全都烤到没有了呀，药效又不足了，所以通常我们用的时候就是马蜂窝啊分成两半，一半去烤掉让它挥发掉，那一半呢就留着，那这样子它的那个毒性就刚好在中间，就不会太凶啊。那这个鹿风房伞呢，如果你要跟辣饭丸比的话比不过，但是以特效来讲的话呢，治疗那个齿槽脓漏的那个话筒特别强，所以呢也有人推荐说鹿风房伞啊是可以拿来这个刷牙，做成刷牙粉的一个味药，那治疗牙齿的牙根部的发炎它特别强。那再来就是鹿风房在古方的世界一直认为是一种壮阳药，那壮阳的效果如何之好呢？我觉得好像是不实广告一样的好啊。那不过呢，我不说它壮阳的效果啊，因为我觉得壮阳我还是要走王道的路线，就是补肾啊，然后要调自律神经的才是王道的路线，那不是在那边乱搞的。可是它是小孩子啊尿床的特效药啊，所以如果小孩子尿床的话，你鹿风房伞做出来给他用胶囊啊每天吞个几颗，那倒是可以用的啊。所以呢就这个方子也说了。那然后呢我发现那个好像跟影音买我们这个课的那个盗版光碟那个消费者啊有在讲说我那个什么治头昏的方子啊怎么讲了上集啊就没有下集了。哎，我是说真的是也可以这么讲没有错了，是这样，因为有一些治头昏的方子啊后来就是上课刚好带到哪个方啊有带到的时候我就顺口提一句就过去了，所以等于是没有特别再做一个单元了。那我觉得比如说像是我上课的时候顺口带过去的那种啊，比如说我说什么如果是淤血型的头昏对不对，什么有月经痛的你就用当归十二散就可以，就月经的时候会头昏你用当归十二散嘛对不对，然后下腹部有压痛的头昏加上有便秘的那你就可以用桃核陈气汤的科学中药嘛是不是，那如果你是子宫肌瘤的人你有头昏的话你可能用桂枝茯苓丸嘛是不是，所以就是顺便挂到那时候教单独的方的时候讲一讲，因为影音还要卖这个盗版的上课光碟嘛，所以我要交代一下啊。这个那至于我说头昏如果你整个胸口到这里都发冷了那你大煎牛汤嘛，这个寒气打散了那个头昏就容易好一点。那还有这个虚劳的头昏的话，比如说这个人容易掉头发盗汗心悸做噩梦的，那当然是桂枝龙目汤嘛对不对，就是从虚劳治。那还有一些我们有一点少讲的，就是有些人头昏是以头昏少呕吐多的，那个是小半夏汤啊。然后还有这今天西医的分类还说头昏啊有分成颈椎型跟三叉型，那如果是颈椎型的话你就看要不要用桂枝加葛根汤嘛对不对，调调颈椎嘛。那如果你是三叉神经型头昏的话，那葛根汤加桔梗石膏也可以修三叉神经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看看用什么药，左边一点右边一点，用你们现有的武器啊，其实来来去去就有的可以打了啊。那你说脑虚的人是不是一定要用什么防眩汤这种地黄剂，那也不一定，你有的时候脑虚啊你用补头上的气的药也可以，比如说李东垣的什么益气聪明汤之类的啊，就补充一些汤再加几味让它比较提神醒脑的，那也可以啊。就是因为有一些东西不是非常严谨的这个经方的这个路数的话，你差不多啊开药的那个调子对了就可以了啊，不用不很龟毛也可以治得好。那你说我那时候在教头昏的时候 好像有一点不小心贬损到什么半夏白术天麻汤，对不对？其实半夏白术天麻汤你要用当然是给可以了，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是肝风的话，那你就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嘛，啊，就去肝风用去痰啊，那也不错的。那这个，但是呢，有一种虚劳型的头昏呢，我还需要补一下，就是《金匮要略》里面有一个引用进效方的这个竹馥汤啊，这个东西它叫做风眩。那这个风眩是怎么样的一个症状呢？就是这个人头昏的时候啊，会觉得自己啊昏的时候整个人虚掉，就是手脚酸软，然后完全没有胃口的一种头昏。那这种风眩的情况啊，用竹馥汤直接补肾阳比较有效，就是纯粹的肾阳虚型的。那你说这东西我不用竹馥汤，我喝真武汤也行不行？哎，其实也可以，也会有一点挂到，但是就是昏的，你手脚发软，胃口全部都没有的，那要用这个很补阳气，就是非常专。很专的就是把那个肾阳一路这样冲上来的才行啊，所以用进效竹馥汤来治风眩。那今天呢，我预备的课呢就这样就讲完了啊。那在同学如果日后自己做研读的时候呢，我想啊，最后啊，跟同学提醒一个小小的点。就是各位如果有机会啊，看到那个本草学方面的著作的时候啊，你要有一个对这个有一个认识，就是十方的本草学跟经方的本草学是不一样的东西，这个认识你们有没有？有些人是没有，对吧？也就是说，后代方有后代方的那一套本草学，古代方有古代方的本草学，这个是不同路的。那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同学可能以后会自己去慢慢自己去看点书学中医，对不对？那甚至我最近啊有遇到一个小孩子给我看病啊，他很热心，我开的每一味药他都上网去查，这味药是干什么，这味药是干什么，然后也不知道是热心还是不相信我啊，就是，但是我看到这种很用功的人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呦，有些话还是得讲，就是本草学的那个分水岭啊，是这个宋朝结束的时候的这个金朝的张元素。那张元素呢，他是提出了所谓的归经理论，有听过吧？就是这味药是走心的，这味药是走哪里的。那其实你要说哈，张元素是归经理论的提出者也不是很恰当，因为如果你要说是这件事情的源头啊，可能这个华佗中藏经，也不知道要念中藏经还是中藏经啊，就是这本书里头就有开始有这个五脏归经的概念。所以后代的本草学呢，比较是以这个哪一个要走哪一条经的概念在做思考的啊。所以我说古方派跟后代方派的最大的分水岭就是这个金元四大家这个地方，张元素之后的金元四大家，就是，而我们说的尊经派跟离经派的那个分水岭也就在这个地方，啊，《伤寒论》是离经派，对不对？就是不依《黄帝内经》开药的。那这个尊经派是用《黄帝内经》的理论，《黄帝内经》里面说啊，这个病是这个哪一个脏怎么样了，那你就去找这味药是入肝的，这味药是入心的，这味药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们的后代方的创造呢，是以张元素的归经理论作为依据在创造的，就是说，哦，这个人肝比较虚，那补肝的药呢，就是什么五味子啊，什么什么这样子，你知道，就是这样子就可以补肝啊，或者是补子仁，这是后代方的一个思考。可是呢，我们张元素在提出归经理论的时候呢， 本身就已经留下了，那个地方就已经出现了所谓一个系统程式上面的一个 bug 啊，就是有毛病。比如说张仲景啊，这个邵阳并用柴胡，对不对？那可能也不是张元素，然后后来李宗子啊，就是那个脉络的书上有一本《本草书》就讲说，所以你刚感冒千万不可用柴胡引邪入邵阳。对，我其实上临床不是这样的，就刚感冒，如果你是桂枝汤的，尤其是老人家感冒，你根本就直接从邵阳往外推，因为你知道他太阳是虚的，对不对？所以因为柴胡为什么不会引邪入邵阳，因为它是往外推的嘛，对不对？那同样的这一种归经理论，他也会讲说啊，什么初气风寒，万物用葛根，引邪入阳明。那我们开古方派，你会觉得这有点傻了吧？因为葛根也是阳明往太阳推的嘛，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引邪入里的这个问题。可是呢，就是整个的对中药草的理解啊，就是在这个华佗那个都先不要算好了，就是以张元，因为张元素最造成历史性的影响，就是中药学的那个本草学的历史性的断层是发生在张元素这个地方。那张元素之前，其实我们中国人开药比较是，就是比较是像唐朝宋朝的时候开药啊，都是抓主症开嘛啊。那你说我开一个龙胆草啊，它到底是泻心火还是泻肝火，其实啊都可以啦，你知道，就是说没有那么考究，反正就是有这个症你就用，你知道，就是因为龙胆草，你知道，比如说这个人尿道炎，对不对？那你开龙胆草他尿道炎好了，那你是说这个泻火是从厥阴经泻下去的呢，还是从心泻到小肠的呢？因为小肠在膀胱后面嘛，对不对？小肠火一泻，那尿道炎会好啊。所以在古方的世界，其实有比较有一点倾向，就是龙胆草是把心小肠火泄掉的药，而在十方的世界，他就全觉得龙胆草有龙有胆，听起来就是很厥阴了啊，就泄肝火，是不是？所以这是这个根本上面的那个想法都不一样的。那张仲景治太阳病最常用的药是什么？桂枝，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看后代的本草书，一定说什么？桂枝走太阳经，对不起哦，我们开古方的人不太觉得桂枝走太阳经，就是我们桂枝甘草汤就是补心阳，对不对？都觉得桂枝是从心开始，然后走在营分脉管里头，对不对？那你加了生姜，它会从营到胃，然后这个营胃打通了，太阳经之血就被逼出去了，是不是？重点是太阳经跟营卫有一种相关性，所以用营卫的气血的变化去影响去共鸣那个太阳经。可是呢，后代方的本草学呢就会说桂枝走太阳，所以呢你如果要修补膀胱，你五苓散里面桂枝茯苓同用，气化膀胱之气，听起来也言之成理哦，我不能说他都要乱掰哦。但是呢，他整个的那个观点是不一样的，同学能够了解这件事吗？就是他整个的诠释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后代方，你开后代方的人开一帖葛根汤或者开一帖桂枝汤啊，很可能他心目中啊在想说桂枝在干嘛，葛根在干嘛啊，跟我们开古代方的人的那个想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开惯后代方的医生，他如果开一帖桂枝汤，对不对？他其实他的想法会觉得是桂枝一味药就把太阳经的邪气赶出去。那我们开古代方的人没有这个感觉，我们古代方的人会觉得桂枝一味药就是活血，对不对？就是那个立场是不一样的。那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主要是在教古代方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本草学的观点，我们还是需要回归到一个古代的本草学的观点，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暧昧的存在。那这个 如果同学呢，你在读《本草书》的时候，如果你手头上面，有一本《本草书》，比如说我们检特考都会用的什么《本草备要》之类的书啊，甚至是什么《伤寒论》的注解本，好了啊，比如说什么《医宗经鉴伤寒论注解》之类的，那个，因为《本草备要》或者是《医宗经鉴伤寒论注解》的这些作者们啊，都是比较偏向于后代方的本草思考，所以他们在解释每一味药的走法的时候，其实都是颇有一点问题的啊。就是我之所以会能够出来教书，好像就是因为在网络上写了一篇文章在讲这件事，然后忽然就变有名了，就觉得说为什么要后代的那个后代方的思路要这样子去污染那个古代方的那个的用药的那个走法。所以你如果看那个什么医宗经鉴什么解释桂枝汤，那个桂枝怎么走，芍药怎么走啊，他会说什么桂枝是发汗，什么芍药是止汗。我们这个看古代方的人说没有吧，我们开什么黄芪桂枝甘草汤，什么桂枝芍药知母汤，从来都没有看到出汗的，对不对？就什么一味桂枝会发汗，没有这个事情的。就什么桂枝发汗，芍药止汗，那我就觉得，我们就会古方派的人就觉得后代方的人在胡掰。可是，我觉得中医的理论很讨厌的一点，就真的是黑盒子。所以这个学古方要开文古方，你要小心一点的地方，就是不要让后代的那个本草学去污染你开药的时候的思路。啊，所以你如果家里面有一本《本草备要》，或者有一本《医宗经鉴伤寒论注解》，对你的伤寒论学习来讲是福是祸啊，都很难说。所以这件事情我姑且就这么讲了。那这个事情呢，是一直到了清朝的末年呐，才有本草学家开始翻案。那这些翻案的系统呢，我觉得比较有味道的系统呢是。清朝有一个邹树啊，那也是清末了。这些书你如果不买书的话，网络上都有热心人啊，打成字啊，都让你下载的。邹树写了一本《本经书证》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周岩呐，写了一本《本草思辨录》。那这个《本经书证》或者《本草思辨录》呢，它就是它的这两本书的了不起之处啊，就是它放弃了所有的后代方的那个诠释架构，它呢去找《伤寒论》的方跟什么孙思邈的方，去一个方一个方比，就是这个方比那个方多一味桂枝，它的主字差在哪里，所以桂枝是干嘛的，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用一个方减一个方，这样子慢慢减出那一味药的药性，而这个用古方互相减来减去减出来的药性才是古方的用药逻辑，这样明白吗？好，就是为什么这里这两个药差一味芍药，那个芍药是在干嘛，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相减相减。哦，这个是本草学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呢做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反省。那当然还有另外一路的本草学是他创出了一个新的系统，就是本草升降论。那个本草升降论我现在都还处在一个有点怕怕的状态，就是应该是什么，是不是歌颂平的什么神农本草经指归还是什么书，然后到后来呢就是那个民国初年的彭子义就讲到说什么药是升右气，然后什么药是降左气，什么是升什么是降，就是用升降学在诠释那个古方。那我认为啊，彭子义的那个升降学诠释古方，至少我现在看到的时候还会有点卡，因为他的那个升降学诠释古方的那个说法有几个地方啊，让我觉得我们开药的时候好像并不是像如他所说的那样子。他比如说他会说什么药一开就把你的肾气抽干，然后怎么样，就什么不能什么情况下不能用附子，用了附子会把肾气拔掉什么的。 我觉得好像我们临床不是这样子，有没有这个他说的那个危险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本草升降学的那一路啊，我可能慢慢在研究，我现在先不说。但是我觉得跟古方的药性最贴切的大概是这两个人的著作。那这个周树的这个本经素证啊，台湾有一位有名的中医生张步桃啊，他不是号称他伤寒论读过3000遍嘛啊。那张步桃从前在教书的时候就说一句话啊，就是说如果读了这个周树的本经素证呢，可以增加2甲子的功力啊，增加120年功力。当然我是很爱读本经素证的，可是我反而不敢这么说，我就需要说我呀学经方10年啊，就10年功力啊，对不对？没有2甲子。那梵住教学经方几年啊？ 三年多。 那梵住教也很展现得出3年该有的功力了，这样就很好了啊。因为经方3年的功力呢，比外面那个习惯开10方的那个开业中医的30年可能还多一点啊，就是从经方起家的人的医术，他的基本盘上面就比人家扎实10倍了，所以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我就说，我们是以经方的纪年法的话，你经方3年4年，我经方学10年，就这样子啊，就是。不过呢，就是相关的路数呢，在这边姑且跟同学顺一顺啊，因为想来这个市面上面的本草相关的著作还是很多，而我呢又是特别特别的喜欢本草学的一个人，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面其实可能是感触会比较深刻一点啊，这样子。那有没有什么同学最后的10分钟啊还想要讨论的，或者是有什么吃药的一些什么状况，那我们这最后10分钟就大家闲聊闲聊哈。 吃药没有，吃饭。 吃饭什么意思？ 夜餐的。 啊？ 夜餐。 哦，没有，我没有这一套。OK。 我一个朋友他是痰饮加悬饮，也会有扯痛感，那他会常会吐口水，但是有伴有血丝，那。是怎么样？在哪一种方式先处理？ 我觉得如果是有扯痛感的话，那我们当然先不要决定开张仲景的石藻汤，因为太凶，对不对？可是呢，我在那个抄石藻跟大家讲石藻汤的时候，我有抄这个姜耳训的一个方，叫做香附玄附花汤，那个汤是比较温和，可以代替石藻汤。那你先把它的那个。香附玄附花汤症，就是其实也就是石藻汤症的、啊，就把它治好了，就把它的那个悬饮先治好，然后呢，再来搞清楚它那个咳血哈、啊、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到底是真的严重的咳血，还是小上火而已这样子？ 是偶尔没有常常，比较累的时候才会。 对，因为偶尔的话，说不定是上火。那这个那咳血的人，就是吃药的时候不要吃到有桂枝的药。就是有桂枝的话那个血会有点冲、啊、大概我觉得主要是先把它的这个悬饮治好比较好一点、啊、因为那个扯痛感比较需要好好的治。那如果你要参考的话，就是买一本这个书，里面的医案很详细、啊、所以我觉得这本可以用。那还有没有？哎，请。 然后我就因为我买了一个4孔的灸筒，所以我就灸从中脘然后到关元。 啊。 然后我灸完之后，突然我的后腰好酸，两侧都好酸，酸的不得了。然后我那时候当下我就吃了生气丸，然后状况就有点不好。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灸是有问题吗？还是说我们的正气？ 我们说啊，因为虽然是补药，但是会引起腰痛的。如果我们用药方来讲，不是补中益气汤常会有这个问题吗？对不对？就是气被提上来了的时候，就会比较好像 下面就虚了。那你如果是吃了肾气丸会好转的话，那就代表你在灸的这个过程可能这个气啊真的是压得太高了。那我们在灸的时候呢，通常是这样子，就是先灸膻中，然后灸灸尾，然后灸中脘，然后灸关元，然后灸了关元之后呢，再灸复溜，那灸了复溜，最后用足三里收工，那这个药才会，这个灸啊才会补了又让气沉下来。那不是直接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它有一个把气引下来的顺序，因为复溜补肾嘛，对不对？就让肾变强一点，然后再用最后用足三里把它，就是我们说要顺着气街去引导这个元气，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从另外一个向度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冬天到春天之间比较适合灸什么呀？足三里，对不对？因为人的冬天到春天气都在往上升为主，那你如果灸中焦的穴啊，怕它升得太过了，所以用足三里这种往下降的穴反而好。所以冬春之间灸足三里，那仲夏是灸哪里呀？膏肓，对不对？所谓的三伏贴就是灸膏肓这件事情的简化再简化的这个劣质化的版本啊，其实就是三伏贴的要紧事是灸膏肓，然后呢夏秋之交才是灸关元，对不对？所以这是灸的一个基本的依照节气的做法啊。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稍微，就如果你觉得你灸了一些气好像都是补在这个比较外层气会浮的话，那你就要灸一些能够把气往内收的穴道。如果以单的来讲的话，比如说藏会章门，对不对？那章门可以灸一灸。那髓会绝骨，对不对？这个绝骨悬中穴那可以灸一灸，就是要把这个气啊收下去啊。 这也都可以用太乙神灸的那个灸片。 灸片是什么东西啊？ 太乙神灸，你上次说的那太乙神灸的那个，这样去灸。 哎，也可以，就比较省时间，比较臭嘛。其实我都还是习惯用艾草条。 因为我上次灸的时候是从，我是从关元灸神穴，然后灸中脘，结果灸到后来还心悸。 对啊，你们怎么都倒着来，好奇怪啊！就是要把气顺下去的灸啊，就是为什么这样倒着灸啊？灸到都得厥阴病去了，热气冲心了啊！ 对啊，所以我想请教，就有看到一些大陆的这个书，他有提到说，觉得他们用药的时间有讲究，有人是用临危八法去算那个时辰，这个老师有什么一个看法？ 我啊，临危八法啊，学了之后啊，都扔一边啊，等一下。想到了，重点不是时辰。我这边那个《伤寒杂病》和那个《平脉篇》《变脉篇》这个地方啊，卷二这里，卷二第61条到72条那个地方啊，就是有奇经八脉伤，我忘记讲了。就这个地方你要参考一下。因为临归，我要回答你的是啊，你要说临归八法，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临归八法它在某一个时辰那个几个配穴是会能够，那个配穴是能够动到你的奇经八脉的，是透过你的奇经八脉的调整来治病的，这叫临归八法。那所以呢，如果你要动到临归八法的那一套系统，就是去买一个那个临归八法的那个转针盘啊，然后说这个时辰呢，我应该要处理哪一条经，哪一条奇经八脉，哪一条经脉，对不对？那你最重要的是这个时辰你要知道你要开什么药。比如说他说这个人如果任脉伤了应该是什么症状，然后这个症状呢，他是或者是就是任脉有邪气什么症状，任脉伤什么症状，然后呢如果是任脉受伤的话应该要什么治任脉的话应该是要用从太阴治啊，然后呢或者是任脉伤的话应该要补筋啊，那什么带脉伤要补 蛋白霜要补肾，然后冲脉霜要补气，就是这个用药的法度你要会，然后你再去搭配灵龟八法，就你确定你现在有这个症状，那个时辰你的确是需要借用那个时辰来修那一条奇经八脉的某一条脉，然后你开对的药在那个时辰吃，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植物流注也是这个意思。 支吾流注不是走七经八脉哦， 十二经络里面，那就是看经络上哪一条经络损伤，知道什么药，再配那个时间吗？ 可是呢，我们平常吃药啊，不那么高管，就是比如说肾经走的时间哈、啊，是这个下午傍晚，比如说五点到七点之间，对不对？那我如果要吃补肾的药，比如说什么肾气丸，或者是甲状腺机能亢进，要吃什么当归六黄汤之类的，你就挑那个时间吃，特别有效。这样明白吗？就是十二经络普通的这个十二时辰循行时啊，就很好用了。那不是说一定要搞到子午流注那个境界去，这样子，就是因为以用药来讲，这样就可以了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列车几点到站，你把那个客人送上车行了，你知道就是经络的那个地方啊，就针灸，但有它针灸学厉害的地方是没有错的啊，但是我们用药的话，这种地方稍微模糊一点没有关系啊。还有没有什么？当然你要什么吃，你知道你是什么任脉受伤了还是带脉受伤了，那你在对的时间吃补带脉的药，然后再下一下灵龟八法的针，那是可以的啊，就是针药同用，那效果会可以有加成。那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其实我请教一下，我有一个朋友，他先是眩晕，然后后来变成脑鸣，失眠很严重。 眩晕、脑鸣、失眠，对不对？你这个加起来的话是这样子啊。首先，跟脑鸣会有相关性的眩晕啊，常常是真武汤症。可是呢，会发生脑鸣的直接原因呢，是这个人胆固醇吃不够。就是说，人的那个神经的鞘子是胆固醇构成的啊。如果这个人胆固醇吃的很少，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吃的很清淡，那种不太碰猪油的那种人，他吃饭会不会把蛋黄跟猪油挑掉不吃的？对不对？就如果是那种人的话，他那个神经的鞘子啊破掉了，所以会耳鸣，会脑鸣。所以补肾阳之外呢，还要补猪油。你能不能唬他？就猪皮汤说这是胶原蛋白做的，就是能不能唬得过去？那这样子治，然后至于说引气归元的话，肾气丸加磁石也是可以。那你要把他这个神经，因为他的这个神经破损是要靠胆固醇类的药跟附子类的药来修复的。那然后如果这一轮药吃完了，赶上到一个程度，没有进步的话。那个时候你才用什么甘麦大枣汤啊，加酸枣仁、薄子仁去治他的失眠，这样。那现在这个脑鸣耳鸣的人，我听了都装不知道。哎呀，叫你吃肥猪肉，你也不会吃嘛，我何必就是自讨没趣啊？还有没有？已经到了我这个承诺的下课时间了啊。这个，对，终于可以跟这中医说再见了。因为我觉得中医真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学问，解决问题啊，实在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对不对？因为重要的是不要制造原因比较要紧嘛，对不对？有问题都已经是结果了啊。那我就4月16号回到这里上庄子课。那庄子课我不敢跟你们做任何推销，因为啊，我庄子课。凡是我跟谁讲说你应该来听听我的庄子课，把它录来的，就结果都很糟糕。我发现这件事情真的要交给大自然了，我不能乱花一点力气。这个我庄子课我自己都不太敢，就是不太敢有任何意见了。反正就是来了就教教， 但是我姑且这样说啊，如果有救生来回锅上课的话，我其实心里头很虚的，因为我不过是隔了一年，我怎么可能整个梗都翻新，对不对？不可能的，一定有很多梗是重复的啊，是不是？我很怕。可是呢，我这次那个什么救生架啊，是照着易经学会那个复习课的公定价的，就是美玲姐他们有一个易经学会标准价嘛的。那我要顾及易经学会收到的场地费，所以我也不去租它，你知道吧？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你把救生算更便宜一点了。那还有一件事啊，我讲了都怕你们真的想要揍我、啊，就是我觉得中医课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啊，好像有人其实是合乎亲友价的条件，却没有在用亲友价来交学费。就是简单来说啊，我说亲友价呢。我当初我的课设亲友价是这样子，就是我的课堂上有一个姑姑跟侄女来上课，那他的那个，那个侄女呢，几乎就是因为父母离异还怎么样，几乎是姑姑带大的，所以这个侄女跟姑姑等于是同一个家庭的经济体系的状况，那我怎么好意思一家人剥两张皮，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们同一个系统里面，就是只要在姑姑侄女以内的关系的。就算你亲友价，所以呢，如果你两个人呢、啊，很交情很好啊，我不管你们是不是什么、恋人或者夫妻关系，如果已经处在同一个经济体系之内了，就是你们的钱一起吃饭啊，一起花用啊，这样子就是已经变成同一个经济体系内的两个人了，就算亲友价了，这样好吗？还有那个时候我班上还有一个陈妈妈，她每天就来教室睡觉。但是他是陪他儿子女儿来上课的，就是他觉得他陪在他儿女身边很幸福，所以就在班上上课。那这个陈妈妈，我当然算亲友价啦，对不对？我对不对？就是我看他还觉得很可爱，就为了想跟儿子女儿多争取到两个钟头相处时间嘛，就陪着女儿子女儿来睡觉。那我就说，这样都是亲友价啊。所以你们如果两个同学的交情很近，已经是处在同一个经济体系内了，其实我这个中医课，我就算你搞不清楚状况，我也不吐钱回来给你了。但是你就是以后如果在庄子课的话，就讲清楚啊，就堂堂正正讲，我要拿亲友价啊，什么救生价什么的啊，就是救生价也不用在课堂上当过救生，就是你从前什么盗版的录音带听过的，就算救生。就这样子，好不好？好，好了。